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嗱，我哋昨晚咧就讲到观音菩萨，咁啊成咗道之后咧，佢得到两种嘅殊胜功德。嗱，咁一种咧就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。咁啊，昨晚讲过啦。今晚就讲第二种嘅殊胜功德，就对下。所以话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，与众生同一悲仰。嗱，下咧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。嗱，众生咧就唔系一个方向有嘅，十方世界都有众生。咁就叫做下十方就个六道众生。嗱，众生就系众缘和合而生。例如我哋由自己嘅业识嘅种子啦，父母嘅恩缘啦，咁我哋将出咗世之后，父母嘅栽培啦，咁啊有种种嘅因素咧，先至有我哋呢个人，有住畜生都系差唔多。由于众缘和合，先有我哋呢个人，自己每一个人啊，就称为佢哋众生。嗱，咁有几多种众生咧？所以呢个六道众生咧，就讲出众生几多种。嗱，咁六道就即系六条路，呢六条路咧就有三条就系好嘅，三条咧就唔好嘅。就嗱，三条好咧就系人、天、阿修罗；三条唔好嘅咧就系地狱和鬼畜生。三条好我哋人天阿修罗咧系人，大家都叫做系人啦。嗱，人生就好难得嘅，一定要前五界。你想将来无论边一个都好啦，你想第二世未曾正果之前，未曾正出世圣果之前啊，咁啊都要轮回啦。嗱，咁轮回就六道轮回啊，我哋都话就唔一定做人噶喎。你想做翻个人，你就一定要持五戒。持五戒即系唔好杀生啦，唔好偷盗啦，唔好奸淫啦，唔好妄语，唔好饮酒啦。我亦都讲过，好多次都讲过两三次，应该都我记得啦。就因为呢个五戒咧，系做人嘅基本。如果五戒唔持，呢个人就失咗去噶啦。所以好多大德就提出呢个人间佛教。就是要啲人都唔好堕落，你想唔堕落做翻个人，你一定要持呢个五戒。我就讲过永明延寿禅师讲呢个五戒啊，唔杀生就系有呢个慈悲嘅种子，唔偷盗有呢个福德嘅种子，唔奸淫有呢个清净嘅种子，唔打妄语有呢个直心嘅种子，唔饮酒有呢个智慧种子。由前五界有呢五种咁好嘅种子啊，咁你将来肯做翻嘅人就肯定唔会堕落嘅。咁所以话咧，翻嘅人咧一定前五界，呢条真系好路嚟啦。所以呢三条咧，田之有人系一条好路。嗱，呢个天咧通常都要修十善法，当然五界都系难免，五界系最基本嘅。五界十善要修呢个四善八定。就可以生到天上咧，就享福。嗱，咁天上个福咧，就比我哋人间咧大咗好多嘅。的确咧，人间个福咧系同天上个冇得比嘅。我亦都讲过，天上嗰啲人咧，佢谂到乜嘢，佢哋有乜嘢噶啦。例如佢想食饭，咁就唔使去煮噶，唔使去做噶，到时就摆喺面前有啲嚟食嘅。嗱，咁啊食完咧，呢一个人啊食完啦。咁佢啲嘢就唔见晒噶啦，嗱咁食咗之后消化咧，去属于话办公啦，系嘛？你行到边度，你人有三急，你一急咧，佢个地下就裂开，裂开咧，咁你咪做你个事啦，咁咪做完啦，佢就自己合翻埋，就唔使冲水嘅。你话几大个福咧？呢啲就唔系我哋人间有噶啦。嗱，你想收到呢个天福，有其他好大个福报天啊，而一定要咧。五戒十善，仲要修呢个四禅八定，先至可以生到呢个天上享福。嗱，咁第三呢个阿修罗咧，咁亦都系咧呢个五戒 十善都是为基本，因为他手运党就是他亲恨心重一点那么多。所以阿修罗呢，印度话佢阿修中话佢就无咒啊，认为佢就飞天，飞天之后佢有天上个福，佢啲福咧同天上天一样，但系冇呢个天嘅道德，所以佢就飞天啦，就系喜欢打斗，喜欢斗争，喜欢咧发脾气，聊事斗非，所以就阿修罗道。点解佢哋无咒呢？呢、這个阿修罗佢好中意饮酒嘅，但系饮酒咧，佢有个福报就大啊。但是飲極都唔夠嘅，飲極都唔夠咧，佢哋妙想天開啊！佢哋採四條神通，採四千個花果啊，抌落個大海裏面，咁啊想將呢個大海嗰啲水都釀成酒，咁啊有排飲啦，係嘛？點不知呢個大海咧係嗰啲海嘅粗草，好似魚蝦蟹啊，係佢哋所居住嘅地方，佢哋唔可以冇水嘅。等于话个大海咧，就系嗰啲鱼虾蟹嘅世界嚟嘅。跟住咁就酿成酒啦，咁住佢后面喺度死晒。所以咧，以呢个海里边嗰啲畜生啊、鱼虾蟹嘅业力之故啊，令到佢嗰啲酒咧酿唔成。咁啊酿成，佢咪冇得饮啦。所以佢就发脾气，就我从今以后唔饮酒，都系一个好事嚟喎。唔饮酒系话，所以咧咁就叫做系无酒。咁呢一类众生咧，阿修罗咧，佢哋真系最喜欢打交，最喜欢斗争，最喜欢聊是斗非嘅。咁就阿修罗嗰种嘅品性。嗱，咁呢三条路咧，就佢哋善道。当然善道咧，都唔系话永恒嘅不变嘅。嗱，我哋做人本来系唔错，做到个人，但系人生系容易失嘅，你稍微唔小心。做咗嗰啲坏事，做咗嗰啲恶业，亦都想啲五戒因你唔守，又食肉，啊，又呃骗，贪名贪利，咁啊又奸淫，又讲大话欺骗，又饮酒，咁呢啲五条戒唔持咧，就冇咗呢五种好嘅种子，咁啊将来咧就难免唔堕落嘅，所以唔系话永远唔癫嘅，一啲人话。我今世做人，将来生生世做人，呢、这个冇可能一件事系随业受报嘅，呢、这个亦都肯定嘅。所以呢个人咧，好容易啊！天上嘅天福咧，亦都唔系永恒嘅、哦，不过佢时间系好长，系好复杂。但系天福享尽咧，照样系堕落，堕落就好难讲啦。可能做人，就可能做其他嘅畜生。就靠佢自己嗰种业障嘅种子咧，该系去边度佢就去边度啦。嗱咁阿修罗咧，咁亦都系一样，亦都唔系永恒嘅。总之佢走嚟啲善心咧，佢亦都会上升。嗱呢三条路咧属于好嘅路，稍微好啲嘅路。嗱其他三条佢就恶道，就系唔好嘅路啦。真系你一走咗上去，行咗上去咧，就肯定系受苦无穷。系三条咧最唔好嘅路，第一就是地狱。咁地狱咧就是、通身咧都系俾呢个火焚烧嘅，一堕地狱就大体上咧都系用火烧好多。地狱里边有冇有火车啊？你唔好听火车，好似我哋而家香港坐啲火车咁，唔系呢啲火车啊，即系你喺个车里边困住冇得走，周围都系火烧你。咁咪火車咯，咁即係普通處，佢就同我通心嘅，裏面燒得火都咪好熱咯。你攬住嗰條銅柱咁嚟到壓，或者刀山劍樹、鑊湯爐炭、羊銅罐口，呢啲屬於地獄嘅苦。咁所以地獄咧叫做火徒，不停咁受呢個火嗰種嘅熱報。嗱，第二咧就餓鬼，餓鬼咧。呢、这个人生前啊，最大嘅缺点就系贪心，以往都系孤寒。九师一个梁苏记，那是大家都知噶啦。佢讲佢就嗰啲无一无不得嘅，即系话佢啲牙刷好咧，我就可以借你用。呢啲咁嘅饿鬼生前咧，佢就真系好悭贪噶，好孤寒嘅，不一无以利天下咧，佢都唔做嘅。嗱，咁啊，因为太过悭贪，太过咧贪心，又孤寒悭贪， 因此死人做饿鬼啦，冇得食噶。所谓千万年不闻江水名啊，你话几苦啊？佢个样咧，个肚就好大嘅，好似个山咁样，但系个喉咙咧就好似个针尖个连针嗰啲尖尖个地方咧咁细嘅。因为佢点食咧，就算佢见到好嘅饮食，一到到佢个嘴咧都变成火炭嘅，唔可以咁叫做饿鬼啦。嗱，咁第三就系畜生，畜生啊，大家都知啦，大体上养大都系俾人吉汤啊，系难免挨一刀嘅。就算嗰啲家畜，即系一般人中意养，好似猫啊、狗啊，亦都啦吓，唔系个个都咁好噶。佢有福，俾佢屋企好嘅家庭养，都好宠爱佢。有病帮佢睇医生，俾啲好嘅药食。但系一般嚟讲咧，嗰啲地方咧唔系家家都咁好嘅地方啊。嗰啲狗啊、猫啊，成日都有汤嚟食噶，亦都难免一刀噶。咁所以呢个地狱就叫做火屠，呢、這个饿鬼就刀屠。个刀屠咧就叫得饿鬼，因为争食啊，佢冇得食啊嘛。咁就你有得食，我就抢你噶。我有得食，你就抢我。咁大家你抢我抢咧，就难免打斗啦。都系用刀嚟到你杀我，我杀你。所以饿鬼就叫做刀屠。嗱，畜生就血屠，俾人劏嗰阵时咧，满身都系鲜血。原则上呢三条恶路咧，都系由于啊生前所做嘅，都系破咗呢个五戒，所做嘅都系违背良心，错咗呢个因果，所以就受呢啲咁样嘅恶报。呢三条肯定系最唔好嘅道路。由于呢个三地狱和畜生，佢哋三途就系咁，佢哋三途啦。地狱佢哋火途。饿鬼咧叫做刀屠，畜生叫做血屠，所以叫做三屠。有啲人话，你就听人话三屠啊，咁就有啲三样嘢，就当两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嗱，咁一共咧就有六条路，呢六条路咧就系、是、呢个因果咧就系讲啦，你做好嘅将得翻嘅人或者生天上嘅福，你做得唔好嘅就肯定嘅堕落，睇个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所以呢啲问题咧，我哋一个学佛嘅人。明白呢啲道理啦，咁咪一定就要守下规矩，最基本守下五戒。如果唔系咧，就将来就好难讲啦。有啲人话：，嘿，使乜谂咁远啦？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啊，就明日愁怀就明日开。今日有酒就饮咗先啦，你得将来有乜点啫？系嘛？个人都死咗啦，仲有乜嘢啊？其实唔系咁简单嘅。如果咁嘅思想咧，就叫做斷劍，即係斷咗呢個後頭，係冇可能噶，有後頭噶。嗱，好似我哋講現實嘅人生，如果我唔做小偷，唔做膊頭黨，唔打劫鋪頭，咁我冇嘢噶，警察冇理由拉我坐監噶噃，亦都冇乜理由係嘛？佢唔可以亂拉人噶嘛。如果我哋真係做呢個膊頭黨，去打荷包，又去铺头抢嘢，嗱咁俾警察拉到咧，咁你要坐监嘅。最多话呢啲咁样唔系好严重嘅嘢，或者一两个月啊咁嘅啫，咁你即系佢坐监啦。呢一世人都冇咗你个地位，都抬唔起头，永远呢个记录里边咧，你都系嗰啲讲得犯人，咁咪变咗啦。呢啲咪由于你罪业咪变咗啦。但如果你唔做呢个罪业，大家都是一个好人，无论警察，你就算是警察局长啊，企喺我身边，你都唔使惊。佢冇理由随便拉人去坐监，话人家你噶嘛。所以咪就好因就得到呢个好果，坏因就得到个坏果，唔系话冇将来噶。不过咧呢啲咁样讲法就眼前啲咁多，我哋在呢个人生里边，你知道我，我知道你。边一个人做咗坏事就拉佢坐监？啊，边一个冇俾人拉佢坐监？大家都知道，你系好人，我系坏人，大家都明白。呢啲就眼前睇得到。我哋如果话家做罪业，将来死后堕地狱、堕恶鬼、堕畜生，呢啲咁样咧，佢哋一般睇唔到嘅，佢就唔相信。我只不过系以呢个眼前呢、这个现实嘅人生咧， 嗱，都做個比例啫。嗱，好簡單啦，唔好話講其他，就我哋每年東華三院啊，或者呢個仁濟醫院啊，或者公益金啊，咁都係需捐錢啊，都係靠呢個我哋全香港嗰啲慈善人翁咧係捐錢，因為東華三院咧都係服侍嗰啲病人，照顧嗰啲痛苦嘅病人，咁咧佢唔夠經費啦，咪連都要揾啲人嚟做一次嗰個節目，籌啲錢。嗱，咁雖然咧籌錢咧有兩樣嘅，有啲人一捐就捐100萬、50萬，咁啊嗰張支票就大過呢張台，咁啊響電視面前俾人影俾人睇，係人都知啦。咁啊當然係好事啦，你真係名揚天下啦，名揚全個香港。第二朝聽朝啦嚇，無論報紙啊、電視新聞都有啊。昨晚咧某某人捐咗，或者某某個團體公司捐100萬、50萬。但係除咗之外，仲有好多家庭主婦啊，即係電視面前一條龍咁樣嗱，陳宅200，阿李宅就300，你唔好睇少呢一筆啊！呢筆都唔簡單啊，積少成多係話，咁都係善心啦。當然呢啲咁一條龍啲咧，表出嚟我哋一下啲眼花睇唔清楚嘅。但係唯有嗰張大支票啦嚇，大個張台嘅就係人都知㗎啦，咁你咁咪好名譽咯。係人人都讚啊，真係唔錯，今日籌得咁多錢嚇，嗱邊個大社團啊？捐一个大富翁咧，捐咗几多？咁人人都知道，人人都赞赏你，咁呢啲咪就系因果咯。呢个就肯定啦，你有咁样个好嘅因，发咁大嘅心，得到个好嘅果咯。我哋以此类推啊，不过时间远啲咁多，就我哋今生做咗呢个坏事，来生一定有呢个唔好嘅果报啊。嗱，好简单，点解我哋同时一个人？我哋家厂呢次生咗10个人，个个都系人。我哋每一个人点解出身唔同、教育唔同、身份唔同、有贫富贵贱，点解有咁嘅分别？都系同阿妈生出嚟嘅。有个真系咧，嗰啲钱想唔要嘅，嗰啲钱系有脚嘅，日日咁啊向佢门口行去嘅。有啲人咧，就以为朝中树晚界板都界唔到，因为朝中树。夜晚边种呢棵大树点解反嘅？即系话咧，食咗早上嗰餐咧，中午嗰餐甚至必须去嘅，搵唔到嘅。晚餐就更加冇渺茫。点解就咁唔同咧？就系、是、每一个人咧做嘅因咧唔同，所以呢个果报亦都唔同啦。最紧要收福呢方面同呢个福有关。嗱，收福咧就做你日常生活里边最紧要检点啦。咁啊，好简单，其他唔谈，就要我哋用水啊。都唔好浪费啊！我常常见到冇想啲公嗰啲公厕洗手间，或者医院嗰啲洗手间，我都见过啊！我旧年就最多病，旧年一年我住过3次医院。香港咧，无论葛亮红啊、屯门医院啊，同埋呢个葛同埋呢个啊跑马地嗰间，佢叫咩啊？养和医院啊，我都住过。咁啊，我住咗个仁医院咧，咁啊，朝头早起身喺洗手间咧，就睇见嗰啲阿伯咧，佢就出院啫，今日出院啦，佢就去剃下须。咁剃须就男人剃须，如果好平常一件事，系人都要剃噶啦，男人就唔可以太长。咁佢剃须咧，咁就湿埋嗰啲须啊，或者搽啲番碱，搽啲个剃须膏啊，咁啊呢个亦都系好正常。但系佢开咗个水喉咧，佢就唔闩啊！一路咁样剃，剃10分钟就流10分钟，剃5分钟就流5分钟啊！嗱，呢个就好浪费噶啦。咁即系话你咁样呢个因啊，浪费呢个水太多咧，咁啊将来你想唔去非洲啊，都几难啦。你想唔生落个北方，中国北方啊，冇水噶，担一担水行2个钟头嘅。来回4个钟头先有啖水用嘅，呢啖水翻嚟咧真系好似仲贵过黄金，大家都唔敢随便用，就因为浪费水太多。嗱，咁啊，从前有个老修行，佢好中意饮茶，饮嗰啲功夫茶，相信大家都知噶啦。我哋好多饮茶就系把啲茶叶冲啲水落去啦，咁啊，嗰个咪饮啦。佢就唔系咁简单嘅。又要淋下个盖热啲啊！总之咧，未曾到嘴之前，已经嘥咗好多水噶啦。 咁呢个老人家呢、這个修行人呢，佢好中意饮啲功夫茶，即系一生人呢真系浪费好多水，而且饮饮下咧冻咗咧又话唔够味啦，又倒咗佢又嚟个第二杯，都系浪费呢个水啊！但系佢好修行喎，喺一个老修行，日日诵经拜佛，好修行。咁啊死咗之后咧，就去到阎罗王面前，企喺度，即系好似个犯人上庭受审咁样。佢个心啊谂啦，佢话我一生人修行，诵经拜佛守规矩，自问都冇乜错处啊！点解死咗之后唔生西方啊，仲要来阎罗王个面前企喺度咧？佢个心一动啫。未曾出口啊，刘王有神通就知道啦。佢你想知道你为乜事来我呢个地方？佢你望下背后，佢就伸个手拨背后，咁啊呢个老人家就向个指入门望，哇一个大壶，嗱呢个大壶都唔系我哋个大茶煲喎、啊，个大茶煲就冇问题啦。好似杭州西湖嗰啲叫做大壶啦，系嘛，就好多水嘅。佢点解会咁多水？而刘王话俾佢听做乜事咧？指入个后边嗰个大壶。然后话佢你想知道我话俾你听，佢话你心田一生人几十年一次半次都唔系问题，嗰啲几十年日日都系咁样饮嗰啲功夫茶，冲下又要倒下，又话唔够味道，饮到一冻又倒，嘥咗好多水，咁啊连本带利你就浪费咗呢个湖咁多水，所以你就要嚟见我啦。觉得你想离开呢处咧？有办法，你可以将呢个壶都饮晒，咁咧你就可以自由走得。不过壶都点饮得啫？呢个大茶煲最多饮多两杯啫，系嘛？个正就系愁眉苦面啊！的确呢个办法好难解决。有只鬼走埋嚟，佢话老修行啊，你话乜事我愁眉苦面啊？佢就话俾佢听咁样咁样，哎佢咁真系容易啦。佢话男你唔使忧心啊。佢话我咧。叫嗰啲鬼仔嚟帮你饮，咁咪大家饮都咪饮晒佢啦。咁当时个老陈讲：你点解你咁好心帮我啊？你做乜事咁慈悲帮我？佢话冇嘢，佢话我原先咧就一只猫，系你所养嘅一只猫。佢你日日诵经咧，我亦都日日响你个脚行。你诵经，我就踎喺你个脚下听你诵经，一路咧诵经诵到啊，即系我要走啦，咁咪即系死咗啦。你仲未死就仲做紧老修行啊！所以我觉得像你诵经嗰种嘅福，如果我听经嗰种嘅时间，所以我死后咧就唔使做畜生做猫啦。虽然做唔到个人，做鬼都系一个有福嘅鬼，所以我家下咧我系做呢处嘅鬼王阿头，手下有好多小鬼兵卒流罗。嗱，如果你呢个问题咧，咪就我报你嘅恩。我因为听你念经，先至今日得脱离呢个猫身做鬼。佢话我可以吹个口哨啊，叫埋我啲鬼仔报下嚟，每人饮啲，咁你咪掂咗咯，唔使啲愁眉苦面啦。佢真系果然吹个口哨，哇！四方咪系好多鬼仔，嚟佢即话，诶、哎，鬼大哥有咩差遣？诶、哎，佢冇乜事，你将嗰啲湖啲水啊，叫得咩兄弟，冚唪唥饮晒，佢同我一次过。结果啲鬼仔听个鬼头话。饮晒，咁呢个老生啊，从此咧都可以得解脱啦，就唔使再受呢个阎罗王啦审判啦。嗱，呢啲我哋啲故事说明啦，真系唔好浪费啊！嗰啲水啦吓，虽然你要俾钱，都唔系话免费俾你用嘅，但俾钱系一件事，唔代表你就可以浪费，一定要咧吓惜福啊！有关之外，其他类推，好似我哋嘅饮食习惯，唔好啦，太过挑剔啦。就算系隔夜，你都要照食。凡系糟七嗰啲饮食嘅咧，将来都系冇得食啊，都系受肚和饥饿嘅痛苦啊。所以咪点解有啲人咁有钱食都食唔了，有啲人食都冇得食咧？有啲人咁长寿，有啲人咁短命咧？呢啲都系一切咧，都系有呢个因果在啊！绝对唔可以唔信因果啊！如果唔信因果，就冇呢个佛法可信啦。佛法大藏经咁多个道理啦 不管是出世的世间的都离不开这个因果，所以六道众生呢就是由这个因果的关系，他所做的因不同，就是这条路呢所走就不同了。但是有些人五道的嘛，你看佛经呢，你有些人不是讲六道五道，那为什么少了一样呢？就少了这个阿修罗。那为什么少了他呢？那我们讲阿修罗就是喜欢斗争，喜欢打斗，就是阿修罗的品性。那么其他的五样呢，就是人啊、天啊、地狱鬼畜生，这五条路呢都有阿修罗的。那我们的人，有些人真的喜欢是斗飞的，大家在社会上总是都知道的，真的轻风轻浪，冇事搞事的，正知天下不好，真的这样的人，或者呢亲恨人家的好处，人家都好自己没那么好，你是亲恨人家破坏人家，凡此种种啊都是属于这个阿修罗之一类所归属，这就是他们人道的阿修罗了。那么畜生就不用讲啦，就算你家里养两三只狗啦，你啲嘢不知分文啲唔多啊。如果唔系佢哋就打交打死噶啦，真系咬死噶，对方啊冇面俾噶。呢啲都系属于一种亲恨，咁咪畜生嘅阿修罗咯。于是啦吓，五道都有呢种咁品性嘅人，咁因此咧六道中咧就少咗呢个阿修罗，将呢个阿修罗都归埋其他个五道。所以有好多睇佛经啦，你哋要明白呢啲道理咧。呢处就讲六道，包括有咗个阿修罗啦。有啲想讲五道咧，就系冇咗个阿修罗。理由就系凡系喜欢斗争、喜欢打斗、喜欢撩事斗非嘅咧，就系属于呢个阿修罗所涉。嗱，第二个问题咧，就系属于呢只猫，听咗呢个老人家养咗佢咁多年，种咗咁多，佢听到。他就藉文化的功德啊，就脱离这个猫的身，也都说明啊，一个学佛的弟子，一个佛教徒，每日你都要诵经啊，每日有机会你都要听经啊。咁当然，如果冇人家讲经啊，咁就冇办法啦，你咪只有自己研究自己睇咯。如果有人家有地方讲经咧，你要听啊，就系梵网经里边讲啊。如果四十里之内有人家讲经，有法师讲经，你居住佢有四十里咁远，或者四十里之内咧，你都要去听啊！唔听都系犯菩萨戒啊！我哋听经唔怕功德咧，系不可思议啊！一定有机会，咁或者你身体唔舒服，咁就冇计啦，精神唔够系嘛？总之可以嘅，你一定要去听经啊！听经嘅功德系不可思议啊！可以开你的智慧，可以消你的业障啊，都由文法而嚟啊。呢只猫是一个例子，所以呢个故事就包括咧有两种，一种就佢哋惜福，唔好浪费嗰啲饮食，唔好浪费嗰啲物质，就自己收啲福，咁你就生生世世咧，你都有啲食，有啲饮，有啲用。第二个就系咧畜生听经文法。听个老人家诶诵经或者念佛，佢因为听得多啊，佢最后咧佢就离开呢个畜生身，得到做鬼啊。虽然做鬼都唔系几好啦，就比做畜生好得多啦。如果做鬼就啊，咁你啲我哋听经闻法学佛嘅弟子咧，对呢啲咁嘅理论啊，呢啲咁嘅因果咧，一定要相信。嗱，家下话六道众生，头先我哋讲过，一方面就话众如何而生啦。是自己的业绩为种子，父母的恩缘才至有我们这个肉体，那么他们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，少了一样都没有我们这个肉体。第二个顺着这个经文呢，六道到了六道之外有六条路呢，不是只一样嘛，那么六条路都是众生，是多数是众数计了，那么他们六道众生与众生同一悲扬。六道众生呢是菩萨呢所教化的，是诸佛之所度的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度他呢？就是因为呢与众生是同一个悲扬，因为这个佛性的本体，所以本个妙心呢是人人都具足，个个都现成， 诸佛正知唔会增加一分一秒，众生迷知亦都唔会减少丝毫，所以一只矮仔咁细都好啦，你唔好睇小佢啊！佢所保有具足呢个本觉妙明真心呢个佛正咧，系同其他嗰啲大嘅动物一模一样啊！不过佢呢个业障，佢系呢个身体都系细小咋，佢呢个佛性系冇分别啊！例如我哋嘅人，当然俾只矮仔就冇得比啦，佢同我哋都冇得比啦，系嘛？虽然系我哋嘅人俾只矮仔大咗咁多咋，其实咧呢个佛性咧亦都系咁大，唔会增加噶。但系其他咩大笨象啊、长颈鹿啊嗰啲咁大嘅动物咧，亦都系一样啊，唔会增加，唔会减少啊。所唔同就系一个迷，一个悟，悟嘅即系能够咧吓开悟。明白自己有个佛性，可以修行成佛。我哋众生迷就系唔知得啦。咁因为迷唔知得，就好需要菩萨咧化度佢。所以菩萨度众生所度嘅就系自己心里边嘅众生。我哋众生咧就系菩萨咧，就系我哋众生啊，就系菩萨里边嘅众生。菩萨就系我哋众生心里边嘅菩萨。彼此是相通的，因此同一个佛性，因此我们要度众生了，同一悲样，悲就是讲菩萨，悲悯众生，既然是具足这个本觉妙明真心，无分大小都原本具足，无减丝毫，为什么他会堕落呢？因为他迷啊，迷了自己这个本觉妙明真心，所以咪六道轮回，所以菩萨咧同十方诸佛咧就生一个悲悯之心去化度佢哋，咁啊佢哋悲啦。嗱仰咧就是、我哋众生仰望啊，因为自己六道轮回系太过苦啦。我哋咧仰高个头望住菩萨，即系希望菩萨用诸佛伸个慈悲手嚟去接引我哋，度我哋脱离。这个痛苦啊，所以这个悲是属于诸佛和菩萨，这个仰是属于我们的众生，因为众生迷，所以全靠呢诸佛菩萨这个大悲心呢去度他们脱他们的苦，而众生受苦也都仰望诸佛菩萨呢对他的化度，所以说同一悲仰，同一个悲，同一个仰慕啊，同一悲仰。两种的属性功德讲完，跟着下面呢就讲这个三十二应了。世尊，由我供养就观音如来，蒙彼如来受我如幻文分灵修金刚三昧。世尊就是菩萨要同佛讲话，先呢是称呼一声世尊，就好像我们做人，我们想请人家帮我哋做嘢，叫声或者黄先生啊，或者黄小姐，称呼一声先系话我有咁嘅事，请你帮帮忙。或者朝头早起身叫人早晨，你都系属于一种咧，系称呼对方。所以加世尊咧，就讲菩萨系尊称佛，为世出世间之师，世出世间最尊嘅，所以千叫佢一声世尊啊。佢由我供养观音如来。就是讲他呢未曾成道之前，直遇到这个古观音佛，当然就要恭敬供养啦。所以这个供养呢就有两种，一种叫做事供养，一种呢就叫做法供养。事供养即是财供养啦，就包括这个三业，包括这个五尘。三业就是身口意，我们的身要礼拜佛，我们的口要赞佛的功德，我们这个心意要对三宝都是尊重尊敬，那么身口意呢供养佛了。那么身是礼拜，我们要拜佛了，不拜佛了也都是收不到福了。除了十福之外，对这个健身啊百分是最好的。我有个老师就是海仁老法师，他是五十年前 喺香港咧有個俗名叫做靈嚴王，佢一生人講靈嚴經嘅，我就跟咗佢七年學靈嚴經。有關東聯國院啊、智聯殿院，當年啦嚇，我都住過好耐時間，每個地方起碼住過有兩年，跟老法師佢哋聽經。嗱，呢個老人家咧，佢由初發心，至到90多歲去世啊，佢都拜佛嘅。當然到晚年70歲以後咧，佢就唔拜得咁多啦，老啦，就每日都拜400拜保持啊，到90歲先至拜400拜啊，唔簡單啊！嗱，咁啊70歲以前咧，即係話後生啦，佢每日得拜過千拜，仲係冇呢個蒲團啊，即係五體投地咁樣拜噶，係一個最好嘅健身運動。嗱，如果邊一個人啊，你想啦嚇，去神問咧，唔使啦，你最好就拜佛，因為拜佛咧，佢就五體投地啊，兩手兩腳全個身體，包括個頭都運動曬啦。所以五體投地拜佛咧，係一種最好嘅禮貌。我一生人拜佛咧，拜到點咧？有咩嘢證明咧？咁啊，頭先有啲屋咧，嗰啲地面咧就是、鋪嗰啲有木嘅，應該大家都知啊，鋪有木唔係鋪街磚嘅。家都有，應該啊，肯定有。嗱，咁啊鋪呢個有木咧，咪由嗰陣有就咪跟住有木啊嘛。咁啊企喺度拜咧，當然就係前八後二啊。前邊就腳趾公，腳趾公就八寸。后面佢争对佢争就两寸，所有出家人企都系咁企噶啦。大厅企都系咁嘅规矩，受戒老师嗰啲师傅教嘅。嗱咁佢唔用呢个蒲团，佢一拜落去，那个头咪跌到嗰个有木板面啦。你谂下啦，我话俾你听，你未必相信啊。佢企喺度，企到有个脚印嘅，佢个头拜落个地下咧。嗰、那個有木板咧，有咗呢個頭啲少嗰個圈嘅，一個圈咁嘅。你話佢拜咗幾多拜咧？先就可以令到你個腳有個腳印，個頭到地嘅地方啊，有一個圓圈喺呢個地方，一個圓圈咁樣到地呢個地方。呢、這個係事實，我真眼見到，亦都係我親近佢啦嚇。我舊時我都拜佛，呢個拜佛咧，你唔好論多少。最緊要咧，你就要有一種誠心。所以我昨晚講嘅一個陳二祖啊，拜觀音菩薩拜到開悟，真係噶，你要拜佛，先至可以消自己嘅業障，可以增自己嘅智慧，亦都唔好話偷工減料啊。最緊要咧，你有幾多時間，你認為你自己安排，你有幾多時間？或者咧，你系上午，又因为下午，一切咧，每一个人嘅生活环境唔同，就知道你个人自己安排。你总之你要拜，一方面最紧要可以健身，但最紧要咧，我哋拜佛咧可以修福嘅。所以念佛净土法有一句话：，佢念佛一声就福增无量啊！如果礼佛一拜就罪灭河沙，我就念一句佛号，你个福咧。增加无量咁多啊！何况我哋时时咁样念佛，不停咁样念佛咧，等我哋个福咧都唔知增加几多，好似个山都冇咁高噶啦。如果我哋拜一佛，可以聚灭河沙、恒河沙，我哋讲过好多噶啦，啲沙好细噶啦。我哋啲业障个罪啊，系好多，多如恒河沙。但我哋只要拜一拜佛就可以啦吓，聚灭河沙。但咁样，哇！咁大师。我哋拜一拜咪掂晒咯，你又唔可以咁嘅心态啊！我哋众生嗰啲业障啊，真系好紧要，好多好多啊！我哋要不停咁样拜佛，你常常拜佛，你个罪就消得多；你常常念佛，你个福报就增加啦。咁所以呢个念佛个好处咧，就在呢个佛呢四句话，44、16个字，念佛一声。就福增无量，礼佛一拜就罪灭河沙。所以希望大家啦吓，最好得闲冇事一阵念下佛。嗱咁念佛咧唔妨个人噶噃。如果你上班，啊你坐车你咪可以念下佛咯。你个心可以念，你唔好出声嘈住人哋。你个心可以念，就算你做工系用个手去做事嘅，但你个心都可以念佛噶噃。如果你自己把握。 你唔把握咧，就冇办法噶啦。你要把握咧，总之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念佛。好似我自己，我系揸车嘅，我揸几廿年车噶啦。咁我旧时未中风之前咧，我都有部车噶。咁啊，朝头早咧一定出嚟，因为塞咁松，咁啊塞车。但系我六点钟我就出嚟噶啦，起身就揸车出嚟。咁呢段路咧，如果净系我一个人都冇得倾偈啦，我就系车就系我啦。咁啊，做咩咧？由开始喐架车，去到尖沙咀中间道嘅车房泊车，无论时间长短，我都系念佛。你咪争取时间念佛咯。你做嘢可以念佛，随时可以念。乃至你洗手间啊，都可以念嘅噃。人哋话乜唔恭敬唔系，你出声念就唔好。你个心系可以念，即系二六时钟啊，你个心都念佛。是一件最好的事，是一件最不可思无上功德事啊！即是念佛，就即是供养佛啦。嗱，我哋个口咧要赞叹三宝，赞叹呢个讲经嘅法师，要赞叹呢个佛法嘅好处，赞叹呢个三宝嘅功德，千万唔好破坏啊！人哋讲经，你破坏人哋啦吓，你生生世世啊！仲蠢过只猪啦，所以呢，我哋要赞叹三宝，要赞叹呢个弘法者，要赞叹人哋供养三宝，要随喜功德啊，唔好破坏啊。嗱，我哋个心意呢，就要虔诚，唔好啦散漫啊，唔好以为好似交功课咁样做咗就算啦。我哋要诚恳啊，我讲过印光大师讲啊，切诚。自可转凡心啊！我哋念佛嘅时候，我哋虽然障，但都要虔诚啊，切诚好诚意，切诚意，诚心诚意，先可以转我哋呢个凡夫嘅心咧，变成呢个圣人嘅心啊！一定要恭敬尊重，唔好得轻心慢意啊！那么除咗呢个三业供养佛，如果我哋身口意都系对佛好咧？就即系叫做供养佛啦，咁就叫做事供养。咁其实呢个五尘供养咧，属于呢个物质。五尘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。嗱，咁啊色尘供养，我哋啲道场啊有好多咧，嗰啲铜幡宝盖啊，铜就系圆形嘅，幡咧就系扁嘅，所以好多地方呢啲就冇，但好多地方都有嘅，喺个天花顶咁一条乜浸落嚟嘅。咁呢啲系属于色尘啦，眼见得到嘅，系人都见得到嘅。啲色尘供养呢个铜幡宝盖，嗱声尘供养咧就属于我哋念佛，我哋诵经，我哋拜忏，咁啊诚心诚意咁样做咧，亦都系等于供养佛。嗱香尘咧供养咧就是、我哋常常咧烧香。你都供养佛，咁就叫做咧系香尘供养佛啦。嗱味咧，味尘咧就我哋嘅饮食。当然呢个饮食咧就唔系佢哋用鸡用鱼去供养佛，系素菜。嗱，但是呢个素菜咧，大家都要知道一点啊。我顺便讲一讲，你凡系供佛嘅素菜，你自己唔好先试味啊。本身嗱个点知咸啊淡啊，大睇上大概啦。好似我哋一根菜需要几多盐咧？煮惯份、炒惯餸嘅人，佢应该心里有数，绝对唔会话太过离谱。咁你啲味道咧，一根菜放几多盐，即系惯啲手势，唔会应该好咸嘅。咁总之咧，你无论边一种餸菜、斋菜，你煮嗰阵时咧。你放好味道之后，你唔可以用个嘴咧，出啲嚟你饮啊，或者咁样食下，试下味道就唔得噶啦。应该就先供佛，咁啊供咗佛啊，先至供人。千万唔好啦吓，咁你先食先试味，呢个都好重要噶。所以我哋厨房啊，我就即系大寮，就即系厨房。嗱咁我啊出身厨房噶噃，我系。南华寺有名嘅大寮个点座师傅， 就专门咧系煮餸噶，系厨房个阿头嚟噶。嗰阵时我啱啱受完戒咋，系十几岁咋，十几廿岁仔咋。咁啊，厨房咧有个鉴斋菩萨，所以好多人都识都知噶。鉴斋菩萨粗粗碌眼嘅，好恶嘅，好难睇嘅，好凶猛嘅。佢就两个手揸住，一个手揸一个铜锤，一个手揸住铁棒，即系铁棍啊。佢哋有副对，非常好嘅。佢话未共思想就是、三铁棒，如果私造饮食就九铜锤啊。即系警惕喺大牢里边做事嘅人，无论饭头就煮饭啦，菜头就煮菜啦。凡呢啲咁啊，饭头、菜头、煮饭、煮菜咧，你唔可以自己先食啊，先试味道啊。如果啊，你未曾供饭，先尝佢嘅味道咧，就三铁棒打你三棍。如果你私做饮食咧，這个同点座有关，因为点座咧。佢就唔受其他嗰啲管嘅，佢自己专门煮小菜嘅，好似今日黑堂有斋主入山做佛事或者送香油，要招呼食晏昼。咁啊，黑堂写个条子嚟，今日两位啊，四个菜一个汤，咁你点整咧？整咩餸就你话事，你最呼房。根据呢张条子咧，就同佢讲嗱，今日黑堂有两位斋啊，嗱，你睇呢张单啊，证明。四个送一个汤需要几多秒你咪攞啦，但梗係有多㗎嘛，你唔可以啦咁样食呀，如果有多多就需要飲食就打你九铜锤。所以鉴斋菩萨呢就主持呢个大寮，就警惕嗰啲做事人，不管饭头菜头点座师傅都唔可以啦，未共思想唔可以私做飲食。如果唔系咧，就简直打你三铁棒，就打你九铜锤。你都属于啦吓，呢、這个所谓七星香味呢、這个未曾供养啦。嗱，束咧就系接束，就系送衣物啦。呢一类都系接触到咧个身体嘅。嗱，例如好多嗰啲佛像啊，我哋做咗个披肩，咁就披住佢。或者有袈裟，呢啲咪就属于束尘咧，系束到呢个佛像嘅身。咁所以供养咧就离唔开呢个事供养，即系包括呢个财供养啦。因为所有咁多讲嘅咧，离唔开呢个财。咁其次就系理供养，就即系法供养，就系如法修行，就叫做供养佛啦。点解咧？嗱，我哋。如果是顺住呢个底下讲返到个头呢，我哋今日能够修行正果从边出嚟呀？係由修行而嚟。我哋点解会识得修行呀？由闻佛讲经说法先至知道点样修行，了生死正出世成果。咁闻法嗰啲法从边度嚟呢？係从佛个嘴讲出嚟。咁如果由头讲到尾咧，佛讲经说法，我哋听到啦。咁听到啲法咧系好喎，的确可以我哋修行咧有好处喎。我哋依法修行，由修行就断烦恼，正出世正果。总之无论由下边数翻上，又数唔数得下，追本寻源，归根结果啊，离唔开个佛。如果离开佛呢，我哋就冇话啲修行。所以我哋呢为着尊重佛啊，一定要如法修行。凡日佛所讲嘅，我哋要如法修行。唔可以啦吓，唔尊重佛法。所以我昨晚都讲过啲守戒啊，如果你唔修行，係对你个肉冇乜用处嘅。话我以书说极善法。以若闻了不能行，犹如病者扶药郎，终不能愈自身病啊！有病食药，你孭住个药袋大把药，你唔食药，对你个病冇乜好处。就好似我哋闻咗呢个极善法、极好嘅法，你唔修行，亦对你冇乜好处。一定要咧闻而思，思而修啊，先至可以有好处啊！咁因此呢， 观音菩萨对于古观音佛所谓供养啊，除咗呢个三业六尘供养之外，对于呢个法供养咧，佢真系做到啊！由最初所谓初于文中，日流磨陀，直至到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意殊胜啊，圆破五音，圆超五俗，都系由佛嗰次得嚟啊！由古观音佛教佢啊，所以个为着报佛嘅心恩咧。佢文法修行，自己得到受用之后啊，佢就将自己所修所学所证，以过嚟嘅身份为之众生咧说法，化到无量无边嘅众生啊！所以我哋供养佛咧，呢、这个理供养，呢、这个法供养咧，好重要啊！自己如法修行，真系亦都要以自己所得所证去教化众生，即系话自度度人，行菩萨道，呢、这个就真法供养如来。絕對是最尊重佛的，是最好的供養。那如果你不是這樣度眾生呢，你就不是他們真供養佛。那麼觀音菩薩呢，兩樣都做到了。初發心未曾成道之前，就是用這個三業五塵供養觀音菩薩，自己修福懺悔。等到他成了道之後，他就依法呢度众生，自度度人，又以呢个法嚟到供养古观音如来，即系两种都具足啦。亦即系话财法的意思啦。因为你供养就属于呢个法，事供养属于呢个财，即系话事理供养，亦即是系财法两种咧供养都具足啦。所以话我有今日能够圆破五音，圆超五俗。了断呢个两种生死，而得证啊成佛道咧，系源自由佛嗰处嚟，所以我就加咧咪报佛恩，我就供养由我供养对象就系观音如来。由于我供养观音如来，咁啊佛咧当时受咗我供养之后啊，佢就同我讲经说法啊，佢话受我如幻文分文修嘅金刚三昧嗱受。就是传授，传授就在于佛菩萨，承受就是我们这个求法的人。但是佛法不是一件物质来的，那么怎样可以传授呢？好像我家我这个钟仔，我不知道我给你，那么我传授呢是一个钟仔，大家都看得到的嘛。但是佛法呢就不是一件物质，那么怎样传授呢？因为佛呢从口讲经说法就是他们传授了。我们那些学者，无论是当佛在世的人，以为我们家下呢没有佛，只是学经，只是听法师讲经。那么我们听到那些佛法得到的好处，那就不是接受咯。佛在世，佛就传授。今时今日佛不在世，就是法师那些大德高僧就传授。我们这个听法的人就是他们接受了，所以这样他们受我观音一种三昧时，他们如幻文分文修更过什么，他们如幻呢一切法都是呢幻幻化化，从佛经来讲呢，有为法是如幻，无为法又是如幻，身心法又是如幻，依正而报又是如幻，空有二法是如幻，中道亦都如幻，等于话冇一法唔系幻化，法法都系幻化。嗱，你单睇呢个表面啊，我哋就明白到佛法嗰种个高深。其实呢啲咁样如幻嘅法门咧，都系对我哋嗰啲众生啊，一种咧系叫做当头棒喝，警醒我哋嗰种嘅智慧，唔好咁愚痴啊！即系话凡事都要睇开啲。唔好咁认真啊！对人对事唔好咁巴辣啊！要放得下睇得开啊！如果唔系咧，你就好辛苦，你就好多问题令你咧，所谓身心都唔舒服。即系佛法个好处，主要都系话咧，观空一切如幻啊！咁有人家讲，哇，法师咁咪好消极， 一切疑患都唔使喐啦，都唔使咩，好幻化咗、啊。其实咧就唔系疑患，一切幻化叫你放得下睇得开，系你自己嘅修持，唔系叫做乜嘢事都唔使做。有关我哋家喺呢个现实社会里边，所以一切你有力量，对于公益事，好似老人院啊、喺医院啊，对嗰啲有需要嘅人，我哋尽量去帮助佢。呢啲绝对是好事，所以有句话佢就放得下，又要提得起啊！我哋放下，因为一切法都是如幻。我哋提得起，就要广为大众结缘。早前弥勒菩萨我都讲过啦，讲弥勒菩萨将嘅时候，佢中间孭住个布袋，里边乜嘢都齐噶啦，装埋无论饮食乜都落个袋嗰度。有一次。呢、这个保福和尚问佢咩叫做佛法嘅大意啊？佢就将个布袋放低个地下。咁保福和尚佢领悟喎，佢话大师，而家佛法就系咁多啦，冇即系冇更上一层噶啦。咁弥勒菩萨就孭起个布袋走人。嗱咁放低个布袋，就佢就放得下。你咪就系咁多啦，佢就马上推好多走人，即系你要提得起。我哋学佛嘅人啊，一个佛教一个佛弟子啊，如果你系真正嘅佛弟子，凡事要看得破，睇得开，咁就佢就放得下啦。所以咧，谈起老法师啊，我亲近佢时候有几句话嘅，放下自在安乐，你放得下，你先至自在，自在咁啊安乐舒服晒咯。如果你样样都认真，生霸死霸。样样都唔肯放手咧，你好痛苦嘅。你太过担心啦，可能夜晚搞到瞓唔着觉嘅，亦都有呢啲咁问题发生。就因你放唔下，睇唔开咪唔得自在安乐啦。所以一定要放得下。咁但系放得下咧，就唔系叫你咧啊寻空寂寂，唔系叫你乜嘢都唔使做喎。凡系社会公益事，对嗰啲有需要嘅人。是我们需要我们帮助的，我们尽量帮助他。但例如我们见到老人家走路想跌了，我们扶下他。例如有人家想共种买了十箱八箱那些橙几重下的嘛。那老人家他有钱结缘，但他搬不起啊，你帮他搬呢、老人家出了钱是结缘，但如果没有你帮他搬呢，他这个缘是结不到的。佢冇力就点搬啫？佢有钱买就冇力搬啦。你睇到咧，你就发心嗱，帮佢搬到嗰个地方，派俾人家结缘。佢能够成功同人家结缘啊，你系一份大功德啊！冇你个帮忙，佢做唔成呢个结缘事啊。咁咪提得起啦，又要放得下，又要提得起，咁啊先至系啦。真正系一个修持嘅佛教徒。所以呢个如幻两个字咧，真可以讲对我哋嗰啲学佛嘅人啊，一棍当头棒喝，唔好咁执着，唔好咁认真，唔好生霸死霸，要好地咧睇一切如幻啊！我常常讲过，咁啊，微真道系你收咗个巴闭嘅啩，你食得几多，你瞓得几多，过得几年啊，两眼一闭。两个一生立遗产税都立到你大权啦，几多亿都立到你，咁就何苦来哉呢？你将嗰啲钱啊，我哋做啲功德事，修下福结下缘，咁佢就提得起咯。所以如幻就叫你放得下，我哋做呢个社会功德事，或者起寺庙，或者做佛像，或者供养三宝，就叫你提得起啊。咁你放得下就自在舒服。你提得起就结咗好多善缘，结咗好多人缘，所以系最好嘅事啊！林家嘅鱼丸咧，有为鱼丸，无为鱼丸啦，其他都唔使讲。但系有为就是、我哋啲众生系有所作为，但系所作为都系一种嘅罪业，因此就流转呢个三界凡夫生死。家下咧菩萨啊，观呢个有为鱼丸，不自着于呢个世间。所以可以超出呢个凡夫嘅境界啦。嗱，无为就系讲呢个小乘声闻缘觉， 佢沉空寂寂，冇果不前，唔肯发菩提心至到道人，所以咧称佢为佢哋招牙败种。嗰啲坏咗嘅种子，俾火烧过嘅种子，佢点样可以叫佢爆牙开花结果咧？因为啲种子点解坏咗啦？系冇话之生长噶啦，种嘢出嚟噶啦。就譬如啲小乘人，我哋一个修行人，目的就有成佛，但系佢见到阿罗汉果咧，就佢哋保果不前，佢保住呢个小果，佢就唔再前进。发花经叫做三百由旬。五百由旬行三百由旬，就到两百由旬咧，佢未行嘅，即系未人究竟成佛。咁呢啲无为境界，二乘人佢哋执着，所以住响呢个无为二乘境界。然之后菩萨一观呢个无为系如幻啊，唔系究竟啊，不过系暂时个安乐地咋。其实都系如幻而化，我哋仲要上进啊，唔好响呢事啦吓，永远沉空就系住喺呢度啊。我所以就观呢个无为如幻咧，就不转呢个无为，因此可以超于呢个二乘嘅境界啦。嗱，咁亦都咧观呢个中道如幻。嗱，中道就系菩萨所修嘅，尤其是呢个跌教菩萨啊，佢要远离呢个空有，先至可以入到呢个圆融中道。若果冇咗唔离呢个空有咧，佢哋显唔出呢个中道，咁你中道都系如幻咧，所以菩萨观中道如幻而不自着于呢个中道，佢就可以超过呢个菩萨嘅境界，直至到成就无上菩提。所以咧就佢哋如幻啦，因为菩萨观有为如幻故，所以不住于呢、这个。凡夫的生死啊，有些菩萨观这个无为如幻，他就不住于这个小乘境界；有些观这个中道如幻，他就不住于菩萨境界，但是他能够啊度这个凡夫众生，度这个二乘的阿罗汉，能够度这个入中的菩萨，就是呢疑幻之中，唔系放得下咯。但系佢度嗰啲众生，度呢个有为嘅众生，度呢个无为嘅众生，度呢个入中菩提众生，咁咪提得起咯。所以呢个疑幻呢两个字咧吓，就系咧提醒我哋咧，要观化幻化，唔好咁执着啊。啊，亦都要提得起呢、这个咧就是。所谓咧，佢里边咁有咁嘅意思，如幻要提得起，要放得下要提得起。咁加如幻咧，等于即系放得下呢方面多数啊。咩叫做文分文修咧？呢四个字咧都几深下嘅，但有两种解释。嗱，第一种咧，第一个文字就系文性嘅本体，就系文体啊。底下呢个文字咧就文用。那文体呢就是不生不灭的，那文用呢就是我们平常啊攀缘的外境那些阴声的时候呢一种作用，就是我们普通这个文性啊，文外面的阴声叫做文用。加上文分文就叫做修呢，修就是修持，分就是分集，分染分修。个文分文修就系以呢个不生灭嘅文体去分呢个生灭嘅文用，因为文体不生灭，众生迷此个文体嘅不生灭，所以从呢个此觉字咧就变成呢个妄想嘅觉心啦，变成呢个妄觉啦，咁啊因此就流转呢个生死，因此佛就教佢你要啦吓。将你呢个不生不灭嘅文性啊，去反问呢个生灭呢个文用，亦都令呢个文用咧成为不生灭。今日佢就文分谋，就佢就真修啦。就以咩经证明咧？我哋灵严经嘅第四卷有一段咁嘅经文，佢欲令你嘅欲令你嘅六根，啊，以乎六支六根。 最后嗰一下醒唔起啊，最后嗰样佢就话旋以以暂旋其虚妄灭心，嗱暂就系暂寂，啊汝等欲令见闻觉知，远兮如来常乐我净，应当先择死生根本，依不生灭，愿暂性情，以暂旋其虚妄灭心。嗱咁啲常段经文咧，咁就由最后嘅一句。以暂暂就系暂止三点水一个甚多个甚系暂寂即系情寂，而呢个暂寂嘅理咧，去旋转我哋呢个虚妄嘅生灭，咁啊即系以呢个文体啊去分呢个文用，文体不生灭系暂寂，呢个文用随境去攀缘分别，就属于呢个虚妄，但系以暂。旋转呢个虚妄嘅生灭，成为呢个暂时嘅不生灭，就等于以呢个不生灭嘅文体啊，去分修呢个文用，令到呢个文用啊，唔好再循呢个阴声流转，反文自性，嗱咁就叫做文分文，就叫做真修啦。嗱第二个道理咧，第一个文字就调转嚟啦，就叫做文用。第二个文字呢就是文体，同头先啱啱相反。那文用就是循呢个阴声流转嘅，呢就是我哋众生嘅境界。大家古观音佛教观音菩萨呢，你要反文自性啊，要用你呢个生灭嘅文用啊，唔好随呢个阴声转，要反文自己呢个不生不灭嘅文性。令到呢个生命嘅文用，因为反文嘅功夫之过，都成为呢个不生命嘅文体啊。所以啲经文咧就好多啦，好似第四卷有两句嘅起生灭就守真常，嗱生灭咪就文用咯，真常就系呢个不生命嘅文体啦。我哋弃咗呢个生灭，而守于呢个真常，即是咧六根反文自性。反见自性，反常自性，因此啦吓，弃咗呢个生灭，就守住呢个真常嘅不生灭，亦即是向下佛旋于倒文机，反问文自性啊，旋转咗你嗰个文机嘅文用，反问自己呢个文性不生灭，令到呢个生灭嘅文用啊，成为呢个不生不灭嘅文性。亦即是第四篇讲嘅，啲就系咩内服啊？脱念内服系脱念内服，脱念念即系黐住啊！我哋众生嘅业障，随阴声流转，咪俾啲阴声黐住啦。加脱念就系唔追随呢个阴声分别，系反问自己嘅本性，所以就脱咗念，脱咗呢个阴声，唔俾佢黐住啦。咁啊，呢个。反文呢就是内服啦，在内心里面服了自己的烦恼，脱了自己的烦恼，即是反文文自性啊，才是性性无上道，就反文的时候呢就了脱了这个文用的生灭，就转成为这个文性的不生不灭，那就叫做文分文，就是他们真修了，合着他们的文分文修了。金刚三昧，金刚呢，这个三昧就是禅定来的，就是禅定一个通明词，凡是修定都是叫做定，但是这个别号呢，他们如幻文分文修金刚，这个是这个三昧禅定的别号。我们明白了如幻文分文修，就是讲金刚，金刚是一个譬如金中的光华，即是金的光的精要啦。其实金呢已经都很硬的了，本身都说我说金的精华，金的光呢就更加坚硬，不单坚硬啦，它还可以破坏一切，很锋利。但譬如我们修这个三昧啊，就是能够呢破坏一切的烦恼，这种定一种如幻文分文修金刚三昧，是可以呢以个定律之功 是破除一切的业障烦恼，调转头一切的业障烦恼不可以破坏这个金刚啊。都是譬如我们反文明自性就是入流妄所啊。如果我们众生的心都是贪缘，我们众生的心都是缘这个外境，它不如我们自己这个佛性，自己这个实相啊。如果我们众生的心放弃了攀缘这个外境，是专一反照自己的本性呢，变成你这个妄想心啊都成为这个实相啊。所以大智道论里面讲那些乌蝇啊，可以圆一切物，但它不可以圆这个火啊。是圆一即是嬲，我哋广东话香港即是嬲啊，嗰种乌蝇样样嘢都嬲嘅，有啲飲食。而家夏季乌蝇系最多啦，繁殖得快，所以我哋啲飲食都要冚住佢，唔系啲乌蝇就嬲过就唔卫生，所以呢个圆即系嬲咁解。但系嗰啲乌蝇虽然佢样样都可以嬲得到，圆得到，但系佢唔能够圆呢个火啊。乌蝇走佢嬲呢个火，肯定咪烧死咯，就变咗乌蝇就变成火啦。就譬如我哋众生呢个生灭嘅心咧，唔好攀缘呢个外境禅定啊，修呢个如幻文分文修金刚三昧嘅禅定咧，系如我哋自己呢个实相本体，我哋变咗妄心，都成为呢个实相嘅真心啦。又在呢个大波夜经里边讲，佢话嗰啲魔王啊，能够圆一切境。但是他不能够圆这个实相境啊。如果那些魔王能够圆这个实相境不圆其他境呢，那些魔王都变成实相啊。就譬如我们的众生的妄想心，如果不攀缘这个外尘，只是圆自己反照自己的本性啊，就变成这个妄的都成为这个本性的真实。所以这个如幻金文分文章金刚三昧呢，你亦认为佢哋首令炎王大定啊，所以第一卷佢有大佛顶首令炎王具足万行，系一门超出妙庄严路啊！一门超出就系呢个定嚟修咧，就超出一切嘅位次，一直咧直到佛果无上菩提，就系、是、一门超出之出。所以呢个如幻文分文首金刚三昧禅定咧。就即是本经所讲的首令二王大定，亦即是继续翻个妙莲花王，亦即讲个佛母真三昧是最高无上的境界，就叫做咧如幻文分明修金刚三昧，以佛如来同持力故，以佛如来，咁佛如来咧即系从个别嚟讲就古观音佛啦。从普通来讲呢，即十方三世佛，因为观音菩萨就开始文中入流妄所，一路至到最后忽然超越世出世间，圆破五阴，圆超五族，究竟解脱一切的烦恼生死啊，证到佛果菩提。所以呢，他所证是同佛一样，他与佛如来，这个慈呢，佛就以慈心度众生，即是与众生一起的快乐，不愿意见到众生的痛苦，所以这个慈呢就是与众生的乐。那么诸佛既然你与众生的乐，那么观音菩萨已经成了佛，现在同佛一样啊，以这个慈力利益众生，是与一切众生的快乐，所以说同慈力故，同一种的慈力就令我申请三十应啊，就令到我啦吓，能够咧成就呢个三十二应身。嗱，三十二应咧里边咧就包括有佛身，有呢个二乘心，亦都有呢个凡夫身。嗱，菩萨三十二应就系话佢现佛身，就系啊度呢个最有智慧嘅众生啦。如果现呢个二乘身，就是、度呢个二乘人；现凡夫身，就是、度呢个凡夫六凡嘅凡夫。咁就三十应里边咧， 都是離不開這個道，入東菩薩二乘的小乘人，要用一般的六道凡夫，有三十二應。那其實呢，眾生是很多很多很多，不止三十二種個性不同，不過包括來講呢，這三十二種呢可以講已經包括一切的了，所有的眾生不論他哪一類都包括在內，所以他們三十二應就是入諸國土，入呢他們善入，就是觀音菩薩千手千眼，在在處處都是慈眼視眾生啊。我雖然想做眾生，在哪裡到入諸國土了？國土呢就有四種，有常直光淨土，有實布莊嚴土，有方便有餘土，有凡聖同居土。常直光淨土就是最高，是成佛的境界。咁古觀音佛教觀音菩薩從文之修入三摩地，至到最後忽然超越，究竟成佛圓破五音，圓超五族，正道呢所謂最高無上的佛境界。當然他所住的就是常直光淨土，但是十方諸佛所住的亦都是常直光淨土。那我隨之他度眾生呢，如果他度這個菩薩，他們住在這個實務莊嚴土，如果他度這個二乘人，即是聲聞國的小乘人呢，他們住在這個方便有餘土度他們。如果到我們六凡的凡夫眾生呢，就住這個凡聖同居土了。為什麼是凡聖同居土呢？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土啊，有凡夫亦有聖人，不是只是凡夫，凡聖同居都算是好的了。有凡夫他有聖人，我們的凡夫都有日子有緣的都遇到這個聖人化道啊。所以我好多人朝普陀山拜觀音菩薩呢，好多人見到觀音菩薩㗎，見到得到觀音菩薩的感應好多啊。亦都係呢喺呢個同居土裏面呢，有凡夫亦有聖人，的確觀音菩薩呢係不可思議㗎。那另外我就再講一個故事，我哋嘅普陀山家好方便嘅，喺寧波坐船，好似我如果唔忘記嘅話呢，記得清楚大概過嚟兩個鐘頭，因為我去過三次普陀山朝觀音菩薩。咁去到個碼頭呢，佢原來就叫做短孤道，短就長短個短呀，孤就係孤所個孤，道咪碼頭啦，就短。點解佢哋短孤道呢？據說從前有三位人，一個老人家就兩個女人，兩個人一個呢就是未嫁，一個就是出嫁。那這個老人家呢對這個未出嫁的就是他女兒，他做老豆咯，那對這個娶回來的就是阿嫂咯。那他三個人去朝普陀山，那就拍了這個碼頭上船了。這個姑呢真的不好彩了，剛剛女人作怪的時候，那舊錢人就很古老的，認為自己每一個月嗰啲問題呢好像好唔清潔，點可以見菩薩呢？點可以拜菩薩呢？咁佢就唔去。當時阿嫂就笑佢，佢嗱你梗係唔夠誠心啦，所以到呢個時候你先至嚟呢啲問題，就取笑佢。咁就同個老爺呀就上岸去朝山，咩普濟寺呀、法雨寺呀、佛頂山呀、其他大細四寺廟呢，就捉出來玩了一日，拜佛拈香，還遊了一日參觀各寺廟，就忘記了船上他這個女兒。那等到就黑了要回船了嘛，老人家這個老闆才想，啊我今天有個女兒在船上一人吃東西，其實順便買些東西就送回上來給個女兒吃。他說你說不用了，我很飽啊，那時候老闆為什麼你沒吃了一日嘢了，為什麼還飽的，入黑了今早等到家很多時間了。他說不是啊，他說你給我吃了，他說我幾時給你啊，我整天都沒回過來，我和你嫂兩個到處燒香拜佛參觀寺廟，到家入黑 先至咧翻嚟，上咗你一日都冇食過嘢，所以就買隻雪翻嚟俾你食。佢話唔係啊，佢話今日晏晝咧，佢有個老婆婆玩咗一個籃，喺裏邊啲餸非常之靚啊，佢靚齋菜啊，一送嚟俾我食，佢我食到隔都未消化，所以咧你今日買佢唔使買啦。佢話唔係你叫佢嚟噶嘛，佢唔係啊，我冇叫佢一個老婆婆送嘢俾你食喎。嗱，由咩嘢知道呢個老婆婆咧？就是觀音菩薩化身，就要嚟度呢個做阿姑嘅啫，未出嫁嘅女子。咁亦都說明咧，不管你乜嘢嘅情況之下，我哋都可以拜佛，都可以拜觀音，唔需要計較呢啲問題。不管男人女人，都佢本身有佢一種咧所謂生理上嘅問題，但係咧，只要自己你自己認為乾淨。你认为是企你啦就得啦，因为你唔系故意用咁嘅身体咧去见观音菩萨，而系咁啱得咁巧，佢嗰阵时就嚟，咁有乜办法咧？你可以拜菩萨啦，唔好咁执着，菩萨唔系计较呢啲嘅。所以好多人话：，诶、哎，我哋如果住咗呢啲普通嘅大厦咧，唔可以令灵延咒喎。点解一有个上盖顶住啊？又唔可以仲地藏经、啊，你就住天棚嗰层，都有个天棚盖住嘛，唔系落雨咪揼死系嘛？咁死啦！我哋咧唔好计较呢啲，凡系诵经拜佛念佛喺24个钟头，你都可以做。由于每一个生活环境唔同，工作嘅时间唔同，岗位唔同，就一切都由你自己个本人。如果我念佛信佛发誓的人自己决定，你是朝早有时间你就朝早做咯，你下午有时间你就下午念咯，如果你全日的做工是晚上有时间你就晚上念咯。菩萨佛不会计较你的早晚的，不会计较这个时间空间，最紧要你就肯发心，最紧要你肯信佛，那么佛呢就一定是接引你的，所以你的申请30应就入诸国土，个世尊若知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圣解现前，果入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。那咁向下就32应啦。那咁第一应呢就是现佛身，佢话若知菩萨，那咁菩萨呢凡是发菩提心都是叫做菩萨啦。但依天台宗咧，菩萨有4个状，都别有个唔同。如果品呢个生灭四谛法而发菩提心嘅咧，咁就叫做藏教菩萨。如果品呢个无生四谛而发心嘅咧，咁就叫做通教菩萨。如果品呢个无量四谛而发心嘅咧，咁就叫做别教菩萨。如果是品这个无作四谛而发心呢，属于这个圆教菩萨了。当然其中呢这个位置有千心，如果藏教菩萨当然他就比不上这个圆教菩萨了。但不管怎样，他个人依这个四谛法不同，法身也都不同，但是通明都叫做菩萨，因为他是发这个自度度人的心，都是叫做菩萨。所以我哋家常常讲啊，其实你哋个个都系菩萨，你只要肯将自己所学、自己所修或者能力做到嘅，你去帮人，你去教人，你去化人，其实你就系菩萨，唔需要等人摆一次嗰啲木头挑嘅泥做嘅菩萨。每一个人自己本身啊，现现成成就系菩萨，睇你肯唔肯做。你肯做嘅，自度度人。帮人，你就是现实的菩萨。入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禅定，但是禅定都有浅，既然我们说四菩萨有四教，禅定都有浅心的。如果藏教菩萨呢，就是属于最浅的。如果通教菩萨呢，就是浅中的心，佢都系浅，但佢系深啲咁多，因为佢咧属于啊呢个无生四谛， 就比呢个三昧四谛咧境界都高啲嘅呢个禅定啊。所以咧，佢就喺浅里边，藏通儒教都系浅，佢系浅里边嘅心。嗱，咁啊，别教菩萨咧就系、是、心中嘅浅，佢因为破无明正法身，佢系品呢个无量四谛而发心嘅。咁啊，因此咧，佢就属于咧系心嘅浅。嗱，咁啊，原教菩萨咧就最高噶啦。佢就浅中之心，咁因此咧，呢、这个入三摩地咧，亦都有呢个浅用心嘅唔同。嗱，呢个入咧就唔系刻意有样有个地方咧，我走入去。呢、这个入三摩地即入禅定，主要就你发心去修持，到功夫到家，水到渠成，你就自然咧就入呢个三摩禅定。早出去读书，你无论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边一个程度毕业啦，你唔使求。总之你个功课、你个分数合格，自然个校长就发发你张毕业证书。你唔需要乞求，你乞求你程度唔够都系冇用，都唔会俾你，因为你程度唔够。如果你程度够嘅，到时行毕业典礼就自然俾张毕业证书你。跟住佢就入啦，加入三摩地咧，就系呢个禅定咧，无论浅与共深，都系得好自然咁入一个境界啊，到呢个程度，所谓水到就渠成，唔需要刻意求，系好任运自然咁咧，系进入呢个三摩禅定，咁你佢哋入三摩地啦，就进修就无漏，嗱无漏咧，漏就漏落，好似个烧机就穿窿嘅。就算嗰啲竹织嘅筲箕咧，虽然系好密啊，但都有条罅仔就漏水嘅。我哋洗咗啲菜，装上去漏晒嗰啲水，先至好炒菜，唔系就一镬都系水，冇晒呢个镬气，咁就叫做漏啦。嗱，咁啊漏咧，就譬如我哋啊做咗呢个业障，做咗呢个罪业，就漏落于呢个生死，冇话先装得佢住。有咁嘅因，有咁嘅果，你做出罪，一定系漏落呢个生死，冇办法噶。咁啊，佢就漏。嗱，佢进修无漏咧，亦都系啊。佢如果系从呢个藏通义教嚟讲咧，入咗呢个三摩禅定，复断烦恼，佢就唔会漏落于呢个三界嘅生死，咁就无漏啦。嗱，咁如果撞呢个别圆两教咧，佢个全部功夫禅定心就唔会流落于呢个变异生死，咁就叫做无漏。嗱，当然家所讲嘅咧，呢一段经文咧，现佛身都系属于呢个圆教呢方面嚟讲嘅。那个进修咧，就系由于呢个无漏唔流落呢个生死啊，一定要入咗三摩地，依呢个禅定咧系进一步去修持。由定法位啊，定位圆融，先至可以咧得到了生死，得入呢个无漏嘅境界。个圣解就现前嗱，咁呢个圣解咧就系呢个中道嘅第一义理。嗱，现缘咧，即系咧已经系现到咧系圆满啦，但系唔系真系得到圆满，都话明系现啦。现缘即系将系要圆，未曾圆满究竟。正到呢个中道第一二谛，所以先至进修啦。但我于我念佛身，因为咁样啊，佢性解未曾圆满，好似水中鱼，好似镜嘅影像，系可以见，你唔可以用手去摸得到、捉得上嚟。咁啊，佢哋相似，因为咁样佢啲境界未曾究竟啊，我哋见个佛身。因为佢系菩萨啦，冇人见菩萨教菩萨噶嘛，同等噶嘛系话，咁菩萨目的就成佛。家见人讲见佛身到菩萨啦，所以见个佛身就我见佛身就以为说法，又唔系佢说咧。嗱，例如藏通义教，又同佢讲藏通义教嘅法，所谓生灭四谛或者无生四谛。如果别圆义教咧， 就迷佢说无量四谛无作四谛，迷佢说法，令佢得到咧解除呢个见思嘅烦恼，又或者咧断无明烦恼正法身，或令其解脱啦，令佢咧得到解脱，正到藏通二教嘅小乘，又或者正到别缘二教嘅大乘，都能够得到解脱。所以呢一段经文咧，就佢哋现佛身度呢个四教嘅浅心菩萨。嗱，讲呢处咧，三十二应第一种现佛身咧，亦都讲完。嗱，咁下个礼拜咧就继续讲其他啦。讲紧啲时间到啦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常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